失去了最爱的你，哦，不能遗忘为你而改变了的自己，就算都已经变成空气，我依然为了他着迷，将来有多少爱的印记却永远都无法代替。你说我们的故事很美，很难存在这个世界，我还是会认真的陶醉故事的每一页，所有一切的一切你让故事变美，我会保存在我的视线，初恋滋味，想念的眼泪，故事里所有的一切。 心情太坏，爱过的人才明白。

算我们怎都够受，还是会寂寞。没有你之后，我才明白的更多。你看着我来，我看着你走，生命有太多分分合合，难免要承受的痛。 说。